OK，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求你祝福我们以下时间，求你预备我们的心，求你让我们是在爱心里说诚实话。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 OK。OK，我们今天到第53问，我们大家还是一起念一次好了。第53问： 为何说谎那么严重？ 说谎那么严重，因为爱喜悦真理，而谎言展现仇恨。 所以第53题是处理第几诫命？第9诫命。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 OK， 那么答案是从哪里来？为什么说谎是这么严重？因为爱喜悦真理而谎言展现仇恨。是，但是我是讲特别的爱喜悦真理，这个的经文基础是从哪里来？因为我们是讲信望爱嘛，然后信望爱，然后我们用十诫，按照我们信仰的传统，从初代教会一直到现在，解释爱是以十诫来解释爱。这本书也不外乎用这种方法，所以我们今天已经到了第9诫命，不可做假见证。那么这本书 Mark Jones 给我们的答案是，说谎是非常严重的罪，因为这是反对爱 anti love， 就是不是爱的表现。为什么呢？因为爱是喜悦真理，而谎言展现仇恨。刚舒兰姐讲说，这个的经文的根基应该很明显的是哥林多前书13章，那边提到爱有很多，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爱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OK， 好。第9诫命，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就是在处理欺骗的罪。不只是做假见证，好像在法庭上做假见证，一个非常狭窄的理解。广义的理解是，你不可以做，不可以欺骗，不可以说谎。Thomas Watson 讲说，上帝设立造了人，就有两个天然的栅栏看守住舌头。这就是很典型清教徒他们的文笔，很精彩也很生动。那两个栅栏就是你的舌头和你的 嘴唇 啊，你的牙齿和你的嘴唇。OK， 那么这个诫命就是第三个，要守住你舌头。舌头是雅各说什么？舌头是那个地狱的火，是不是？万恶之根。所以这个需要有第三个围栏看守住舌头，好防止舌头犯邪恶。那我们也可以看启示录21章第8节，在那里讲到第二个死，也就是永远的死，在最后的审判之后，这个人犯罪，按照人犯的罪，要经历第二次的死，永远的死。里面讲到有胆怯的。很有趣。不幸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和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 ，OK， 他们的份是就是在丢在硫磺的火湖里面 ，OK。所以说谎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那我们今天其实是会看到说谎第9诫命和第6诫命之间的连结或 connection。在圣经中，其实你仔细注意第9诫命和第6诫命往往都是连在一起，你分不开来的。那这当然跟我们之前已经有讲到，你犯了一个罪，其实就是在那个罪行上，你如果仔细去想，其实就已经犯了整个的诫命。 okay， 所以我们会说亚当他当初在伊甸园里犯罪的时候，他是触犯了上帝的十诫里面的每一条诫命。我们看一下，撒旦他仇恨人，他是以撒谎为起头。 OK， 他是说谎之人的父。刚才吴大哥有提到，就是我们主自己讲的。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这当然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我们的主和犹太人之间的讨论。犹太人说，我们不是出于淫乱，我们不是，我们的祖先是亚伯拉罕、耶稣。跟他们讲说 ，no， 你们是你们的父是说谎之人的父，这是对以色列人讲的话。你可以听出来，我们的主他不说谎。他从最初就是杀人的。他一开始 ，he was a murderer from the beginning， 最初就是杀人。他不守真理，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他本来就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撒旦的最先的用意就是要毁灭人，但是他的起头是用说谎 ，right？ 上帝真的说，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不能吃吗？他先 falsify 做假见证，为上帝的话语做假见证，但是最终的是带来什么？带来死亡，为人带来死亡。罗马书三章，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的用舌头弄诡诈，舌头不诚实，不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嘴唇里有这怎么念？毁蛇的毒气 ，OK？ 这是为什么领会的人，你在领会之前一定要先读经文，因为你没有先读的话，时常会有让你惊喜的事发生。第一个谋杀之后，我们现在又注意到谋杀和说谎之间的，有的，撒旦他是先说谎，然后引致于谋杀。带来谋杀的结果，但是在该隐的例子里面是先谋杀，然后引致于说谎。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吗？他完全知道他弟兄发生了什么事。这是该隐和亚伯、okay、而我们的信心之父两次说谎、right? 他不信任 他出卖他的妻子，两次几乎一模一样的情景，为了害怕，为了要保存自己的性命，为了害怕引来杀身之祸，所以他说谎，这是我的妹子。他不承认他们，这是莎拉是他的妻子、okay、说谎其实也就是不信任神嘛。嗯 okay. Okay. 或者No， 我只是开玩笑，用那种戏谑的口吻，那我 I'm just kidding，开玩笑的。但是箴言二十六章十八到十九节，人欺凌邻舍，却说我岂不是戏耍的吗？他就像疯狂的人，扔掷火把、利剑和死亡。经文直接讲就是死亡。你欺，然后再说，那我只是开玩笑，我只是戏谑，你就是把死亡丢向你的邻舍。接下来在二十节，火缺了柴就必灭其，无人传舌，真心便紧窒息。OK， 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OK， 我们继续看好了。说谎有可为，也有所不为，可透过言语，也可透过无言。也就是说，第九诫命有正面的命令和负面的禁止、right? 不可做假见证，不是只有在法庭上或者有人要叫你来作证的时候，你必须按在你的手按在圣经上，你不可做假见证。我们看我们的信仰告白，我们的信仰标准是怎么说。西敏大要理问答，我顺便一提，西敏大要理问答我不知道有没有包括在那本历代信条里面。哦，有有、oh, OK， 我非常建议大家买那本，我有一本好像是绿色封面的书， 对， 对， 对，它是历代信条都已经翻译成中文收集在里面，当然包括我们的西敏的信仰标准、信仰告白、大理问答、小理问答，那个敬拜准则有在里面吗？可能没有。OK， 好，至少有这个，应该有海德堡，应该有比利时等等等等。 我非常建议大家买那本书，因为我们在这边课堂上不管在课堂上提到的，就是我们基本上历代教会对我们信仰的内容的归纳出来的精髓都是在这些信条里面。或者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可以上网去查，有目前我找到两个版本，一个是王志友牧师翻译的，另外一个是吕佩元牧师翻译的，这个都在网上可以看得到。我会非常建议大家去看西敏大要理问答。大要理问答当初的目的是给牧者或者有教导譬如说长老，他们应该要非常熟悉大要理问答，所以他会写得非常非常的详细。但是你去看基本上不是只有牧者或者教师或者传道人才看那个，因为你去看他尤其在大要理问答解释说我们该如何守实戒是非常的清楚，正面的守，负面的禁止。我们的主说，有法利赛人问他说，夫子什么是最大的诫命？爱神和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因为律法和先知所有道理的总纲就在这两条诫命里面。我们的主是在说什么？他是在说这两条诫命，爱神十诫的前四律，爱人十诫的后四律，就是这个爱人爱神和爱人就是十诫。 OK， 所有圣经里面教导，他说先知和律法其实就是旧约整本书，所有的教导的道理都是浓缩在这两条诫命或者浓缩在十诫里面。 OK， 那我们是不是认真看待我们的主？你所有该行或不该行的，尤其是对圣徒来说，因为你们如果是基督徒，你们就有能力行出这些，不像还没有重生的人，你是完全没有能力行出这些事，你就应该思想 OK， 我要该怎么守爱神和爱人这两条命令或者十诫。那么西敏大要理问答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我们的先贤帮我们整理出我们该怎么样守这些诫命，是非常的具体的。那也许你不会同意它中间每一条的就是那每一个细节，但是你至少应该要知道，尤其是在我们的传统里面，我们的先贤们，这些最优秀的神学家们，最正统的神学家，他们是怎么理解十诫，怎么理解圣徒应该实际具体的守这十诫。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去看大要理问答。那我顺便再提一下，大要理问答你会看到他们引用很多的经文，那有些人不理解这个背景或者这个用意的，会说啊，这只不过是没有上文下文，就是引一段经文好像是来佐证他们讲的。可是你要知道，当这些神学家他们在引用经文的时候，他们背后的解经的基础是非常非常深厚的。这些西敏的先贤们，他们在做出这些教义上的归纳，或者现在我们习惯说啊，这是系统神学，他们每一位的原文的基准，语言的基准和解经的基准，他们都是建立在不管是自己或者历史教会历史上所有的解经的归纳出来，然后引用那段经文。所以他引用那段经文，他的预设的是你读到这段经文，你不应该就觉得说哦，这好像很合理，或者说这个只是乱引用经文。你应该知道其实这是背后有深厚强大的教会历史上已经流传下来解经的背景，在解释为什么他们会引用这段经文来佐证他们归纳在信仰告白或者信仰问答里面很浓缩很浓缩的教导。 OK， 那么在大要理问答的处理第九诫命的144问，他其中问到第144问，在第九诫命之中，我们被命令应该负什么责任，这就是正面的你应该做什么。大家可以回去去看，其中一个提到为事实真相挺身而出，这个就是刚才提到不可做假见证，不只是负面的啊。如果没有问到我，我就不说话。有正面的意思，你应该为事实的真理挺身而出。我个人会觉得这在华人的社会里面会非常的难，尤其在工作场合上面啊，大家在背后讨论的非常激烈，可是真正开会讨论的时候没有人愿意出声， 有一个人笨笨的愿意出生当替死鬼，他通常就是，然后其他的人就是，你们都知道我在讲什么。在教会里面也是，在工作场合也是，在学校也是。所以其中有一个他的答案就是，你必须为事实真相挺身而出。或者我们用经文的基础，你当为哑巴或者不能自辩的开口。箴言31:8-9，为一切孤独的伸冤，你当开口按照公义审判，这是明确的命令，你应当开口为穷乏和困苦的辩屈。你不能知道真理而只是这不关我的事。OK， 那么在第九条诫命之中，第145问，禁止犯什么罪？在不可做假见证的有什么禁止？答案：遮盖事实的真相，对正义之事不当的保持沉默。OK， 我特别会引出来，因为我猜想，在我们的处境之中，这个是我们会时常遇到的问题。OK， 我们看一下，这个是讲说，你不可以在你应该发声的时候，最正义之事的时候保持沉默。保持沉默并不是一个选项，保持沉默不是一个中立，而就是犯罪。你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就是犯罪。为什么？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后书4:16，谁能帮我们念？提摩太后书四章是很悲哀的一段经文，但是这边这个背景是保罗写给提摩太，他说我已经准备好了，我的美好的仗已经打过，我已经，然后他在讲说他被关的时候的那个光景。 OK， 他4:16，有谁可以帮我们大声念出来？ 这边就有 啊。哦，我有印出来。 你有印出来。 OK， 你注意，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哦，保罗就是，保罗没有说啊，他们离弃我，这也是因为他们，也不要怪他们，这他们也，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They have sinned， 他们不来帮助我，他们明明可以，这个罪，但愿这个罪不归于他们，但是他们犯罪。给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问题？OK， 就像任何的诫命，我们全部不是字义上绝对的理解这些诫命，或者不可杀人，并不表示说圣经禁止政府可以执行死刑。不可杀人也不表示，没有不可以发动正义的战争。你不可以，也就是说，这所有的诫命都不是单单的字面上面，然后就是 absolute 就绝对 OK。字面的意思，不可杀人就表示什么情况之下都不可杀人，不可 take someone's life。 说谎也是，有的时候你可以说谎，也必须说谎。这个跟第六诫命有关系了，你仔细看。所以说谎追根究底，刚才我们开始的时候就是缺乏爱的表现，凸显你的爱的缺乏，所以你说谎。等一下我们会讲更多，因为爱是凡事相信，凡事盼望。Okay. 我们与我们所爱的人说话的时候，我们必须谨慎的说实话，因为爱只喜欢真理。这个念出来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争议，可是实际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我们往往没有按照这个原则行。我们往往最没有办法对我们所爱的人说实话，然后我们说实话的时候的时机反而又不恰当，也不应该说实话的时候却很敢说实话，就缺乏爱。我们看一下好了，我们思想，我们隐瞒事实，通常我们会说这个就不要提，就让它过去，哎呀没有关系，久了以后，我们最主要的是 维持关系 OK， 不要得罪人，最重要的是有合一 OK， 这个一定有某些的真理，甚至有很重要的真理在这个里面，关系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大家都遇过那种只讲真理，然后为了真理做真理的勇士的，然后到处到处得罪人，然后到处，然后诺荣，我们anyway 有点害怕。OK， 的确是我们要维持关系，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必须思想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讲话是给人最大的恩惠。我要大家今天思想就是，尤其是我们华人，说实话，尤其是对弟兄姐妹，对你所爱的人来说，是给他们恩惠。这个当然有很多属灵的智慧你需要。有一个人犯罪的时候，如果你一意的就觉得说啊，没有关系，我们大家就过去，最重要的是关系不用提出来，到最后这个人是走向地狱。你该说实话不说实话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维持了关系，也维持了合一，也让大家，可是其实你是容许他走向地狱 OK， 所以是在这个架构之下，你是否爱他爱到一个程度，你愿意对他说实话，而且会为你带来某种程度的不舒服 OK， 所以是在爱的架构之下去思想什么时候你需要说实话。举些例子 ，Carol， 你可能有想到什么例子？ 好多例子。 好多，还是其他人有什么想到什么例子？我猜我讲出这个，大家心里都可以想得到。我觉得，我觉得不需要，这里不需要举，因为这种东西在我们的生命之中都非常的具体。其实也，我们等一下会再提到，说实话是会有代价的，但是你是否爱人爱到一个程度，或者爱真理爱到一个程度，你愿意付上这个代价。当然又回到，有很多的真理的勇士会说，我爱真理爱到一个程度，我可以付上一些的代价。所以这中间，这绝对你需要有圣灵在你里面工作，但是你也有一些原则来帮助你做这些决定。所以真相一定要我说出来吗？我之前好像有跟各位提到，有一次我爸他讲，他很久以前在教会聚会的时候，有一个人在讲到，然后我爸直接站起来说，你说的不对还是什么？我好像说，爸，你那个时候你不应该，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不希望你们在听我讲到的时候站起来跟我讲，也许会后你可以跟我有一些讨论，或者你不要站起来对牧师说也就是说，真相的确是真相，大家看到，可是不见得是一定要你说出来。我在这边特别讲是在教会的处境之下，因为教会，如我们是不是相信，尤其是在改革中的教会里面，教会的确是在他的恩典之中设立了制度，设立了有不同的职分的人。你是否相信是这个是真的？也就是说，并不是我看到真理我就一定要讲出来，我一定要在任何场合之中都要说出来。我是否相信，也许这个不是，我知道这个是比如说不符合真理，或者有人应该要讲，也许不是我要讲，或者有其他的管道可以反映，或者用马太福音十八章的那个，有人犯了错你先去，你懂我的意思吗？这边就是这些的诫命都不是绝对的直接的字面上的理解，而完全没有属灵的智慧。OK， 那你可以把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七节，凡是相信，凡是盼望，那个相信是对象是指神，是的，什么话？ 我会想最终那个相信和盼望的对象，我们之前讲信望爱，信和望的那个盼望的对象和内容，必然最终是在神或者神在基督里。Okay, God in Christ. Okay, 而这无非是一定是有圣灵在你心里工作，才能够有这样子的 信心和盼望。对，或者凡事相信，凡事盼望，我个人会觉得是在任何的事情上面，你最终的信心的内容和对象，盼望的信心和内容是对象，是因为你们有一位在天上的主、okay? 你才可以爱。我们昨天有一个查经小组有讨论到这个，我们都会讲我们要爱人如己，我们要彼此相爱，可是圣经中的教导到最后这就往往变成律法主义的教导。你要怎么样避免律法主义？就是不是律法主义的 antidote 的解药，不是反律法主义，不是说啊，那我们就不要守律法。律法主义和反律法主义的 antidote 的解药都是将人的目光，你们都可以接下来，唯有如此，唯有如此，你才能够爱人，因为唯有如此，你才知道你是蒙神所爱的，而你是这么不值得他所爱，他却差遣他的儿子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唯有如此，你才能看到你所讨厌的人，弟兄姐妹，因为他和你有同一位主，那位主为你所做的就是为他所做的，在这个架构之下你没有选择。所以如果凡事相信，凡事盼望，我个人就是我现在就是我不去解经或者什么的话，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盼望和相信的对象一定是我们的主，唯有在这个基础之下你才能够理解什么是爱神和爱人。 OK， 好，我们为了灵舍的益处，在严峻别无盼望的处境中对付邪恶而说谎。例子，纳粹德国。其实上礼拜讲到那个延伸，讲到那个奴隶制度，或者其实有很多可以讲的，没有讲。其中一个就是关于顺服，你们凡事要听从你们在肉身的主人。然后我有花一点时间讲说，对基督徒来说，顺服到底是什么？其中有讲到说，你们要顺服人一切在地上的制度。可是圣经中并没有完全，再一次，这又是另外一个例子，不是直接字面绝对的。OK。最简单就在使徒行传，我们应该顺服人还是顺服神，你们自己讲，你懂我的意思吗？当他们讲说你们不可以再传这个人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遵从人对他们所下的命令。其实这个有很多可以讨论，尤其是现在发生在香港中国大陆的事。但是就我们今天回来的，在严峻别无盼望的处境之中对付邪恶而说谎，例子纳粹德国。当你的邻居如果他是犹太裔的，跑到你这里来，你把他藏起来，然后有纳粹的 Gestapo 来到你的门，然后问你说你的邻居在哪，你必须对他说谎。 Why？ 因为你必须遵守第六诫命，你必须爱你的邻舍，你必须保存，甚至是为了你冒着极大的危险。其中这爱的原则是不是在中间？因为你是爱邻舍， Right？OK， 你甚至是为他舍己。OK， 希伯来的接生婆，哎，对法老说谎，啊，他们那个犹太人，他们太厉害了，没办法，生下来就他们。对对对对，所以他们必须说谎。说谎是义，在这个处境之下，妓女拉合同样也是，哎。我们的主的祖先拉合，他必须说谎，因为他相信，他听到这些以色列人，他就相信这些以色列人的确就是上帝的子民。OK， 然后，他的凭着信心就爱那希伯来人的探子。你可以看到，当这句话是 Mark Jones 写的。他是爱希伯来人的探子，这个就对我们来说那种爱，那种 lovey-dovey 那个爱是完全不一样的，是有行动的，保存他的性命，爱他们，相信这是正当该行的事，而这就带来盼望。 他一家人不知灭亡的盼望。OK， 有一些其他的经文你也可以参考。Athanasius 亚他那修拿他亚他那修信经，我不知道那个有没有收录在历代信经里面，没有吗？你们如果能够找到亚他那修信经去读，我觉得它非常的美。Trinity in Unity, Unity in Trinity， 有三位一体在合一，在合一之中有三位一体。我不知道它原来的应该是拉丁文是怎么样，可是英文非常的美。我也读过中文的版本，也应该很美。我好像我是不是简明基督论里面有没有翻译那个？没有吗？好像没有。Anyway。亚他那修信经非常重要的三一论的一个信仰告白，如果大家可以找的话去找他。他一生为什么会有这个亚他那修信经？因为他花了大半生的时间跟一个异端叫做亚流异端在抗争。OK， 那也因此会不时的受到迫害，他必须逃命。亚流异端基本上就是否认子是神的儿子。就是否认子他是神，是一个圣人，甚至一个次等的神明，可是不是神。Anyway， 亚他那修在生命受威胁的时候，被捕人就问他说：“亚他那修在哪里？”他说：“哦，离此不远，你们只要稍微用心就可以找到他。”对，这是 very clever， 很他甚至可以说，严格来说，我没有说谎。OK。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一样，但是他是遵守第六诫命，他保存自己的性命 ，OK， 他爱他自己的性命 ，OK。那我们可以思想一下，为什么人会说谎？其实最终就是不满足上帝赐予我们的。我们上次讲到，学生会作弊，尤其是神学生会作弊，或者引用，就是引用其他的文章，然后。不正确的标出那个引用的来源，窃取其他不可偷窃，是因为我们不满足于上帝赐给我们的。上帝已经让我来读神学院，让我有机会读，这个就是我应该满足于这个。可是我为了要得到更好的成绩，或者然后我说谎，同样的碰风 ，right， 碰轰，OK， 哎，你们知道 BMW 怎么讲吗？你们知道 BMW 台语怎么讲？我知道。我不要讲，我讲话发音不准，有谁会讲？你是开 BMW 的，有人能讲吗？用台语？那宾士呢？宾士怎么讲？奔驰。奔驰。阿神，我努力在学，我试着在讲道中用这些我学习的。OK， 我们其实说谎的时候是忘记我们的身份，也就是说，忘记我们是在他儿子里面蒙神所爱的人，所以我们需要去碰风。吹牛，然后自我膨大 ，right， 也就是说，说谎其实是 ultimately 最终是你是在对福音说谎，你是在对福音说假见证。福音不外乎就是上帝已经将最好的赐给我们，而且是白白的赐给我们，但是你觉得不够，那个事实还不够，所以你还要再加油添醋，或者在这个福音上面再加料。福音不外乎就是你在耶稣基督里面领受了一个新的身份，一个新人，但是你对这个新人的内容似乎觉得不够好，所以你还需要再说谎，为了自己的好处，为了增加，不是把其他人的名誉增加在自己身上，或者就是为了只是利己、right? 因为你认为你所领受的恩典还不够，而不是为其他人舍命。 久的，就是说人家说你吃过饭没有，你明明吃过，你说我没有吃过，但是为什么你要说这个谎，你的动机在哪里？ 哦， 因为你要，因为 考虑到 很多的动机嘛，对不对？ 哇，也 OK。 因为你说这个说谎是指什么谎？所有的大大小小的谎。 I don't know。 跟我们信仰没关的谎。 如果譬如说，我妈问我吃过饭没有，可是她煮的东西真的很不好吃。然后说我肚子不饿，这样算不算 ？I don't know。不要犯罪，爱人 ，OK， 在这个情况之下，哎，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因为我们还是罪人 ，Right？ 你如果习惯说了一个谎，你往往会再说，然后这个就变成习惯。从小的地方说谎，你在小的事上不忠心，你不要期望你在真正需要你做见证的时候，你不要期望你能够做出来，因为你的整个的心智都已经习惯于这样子。对，所以我时常会得罪我妈。 她的菜不好吃啊。 没有，我在举例，不要想。OK， OK， 我们刚刚有提到说谎其实是会有代价的，所以最终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主身上。OK， 我们的主他一次也没有说谎，他口中没有虚谎，没有谎言。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四章，好，其实有好多其他的例子，到处都是我们的主因为不说谎，到最后给他带来杀身之祸。路加福音第四章开始的时候，他是经历试探，然后耶稣带着14节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在各会堂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接下来他到拿撒勒，他出生的地方，照着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其实在这里可以看到，当初犹太人的敬拜其实是现在我们敬拜的一个 template， 一个模式，讲道非常重要，而且是按照经文讲道，非常非常重要。耶稣不是在这边讲，哦，我还告诉你亲子关系或者人际关系，拿给他，而且阅读经文非常非常重要。你们可以为这件事情祷告。如果我们洪恩堂在敬拜的仪式之中有一个，有，其实有很多可以再改进，就是由传道人阅读经文，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尤其是在改革中，西敏的，你去看他敬拜的守则，阅读经文，我们觉得阅读经文只是读过去，那有领会的来读。我个人会认为，其实在忠实，在我们改革中的传统，也是忠实路加福音六章，是有讲到的人阅读经文。那你怎么读经文，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OK， 念圣经，有人要把先知以赛亚书交给他，他就找到一处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等等等等。然后会堂人定睛看他，他们就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实际再一次，他用经文来印证自己的身份。众人的反应是什么？都称赞他，并且吸其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哇，很好。然后，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 At this point， 一个好的传道人，好的讲道人，应该就站在教会门口啊。今天讲到真的很好啊，谢谢谢谢，不好，他就应该住嘴 ，stop， 见好就收。啊，你们必引用这俗语对我说：“医生，你医治你自己吧。”我听见你们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接下来，他讲的是什么？ 没有 人 是在自己家乡。 哦，很有趣的，他讲的是，他什么没有讲，他讲的是什么？上帝的恩典临到外邦人，你讲什么都好，可是你不要触动犹太人他们自我认知他们有的特权和身份。No, 这不是你们的特权，上帝的恩典临到外邦人。不管怎么样，我们的主继续讲，而且他说什么？我对你们说实话，第25节， I'm telling you the truth， 我对你讲真理。继续的讲，结果到最后他们要杀他，在自己家乡的人。所以 最后这当然就是他上十字架，他处处都可以见好就收。当大家都领了五饼二鱼，然后他哇很棒，你们来，那那你们不是甚至不是为了神迹，你们是要吃那个饼，但是我告诉你们，我告诉你们，你们要什么？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这话甚难有谁能懂？他许多的门徒就离开他。他继续讲到最后，他甚至他要问他的门徒：“你们也要离开我吗？”只有十二个人留在他，其中还有一个人要背叛他。他还要问他：“你们也要离开我吗？”所以讲真理是会有代价的，但是因为他爱他的人，父所赐给他的人，他必须讲真理。他爱他的门徒，他必须讲真理。所以或者讲到，如果一个人讲到他下面完全没有人讨厌他的话，我有时候会怀疑他是不是在讲真理。所以你们不要一直，你们可以尽量说你今天讲得很烂，然后什么什么，这表示我在讲真理。对，你们也在讲真理，然后就有人要把我推到悬崖下面去。OK， 所以这个其实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第九诫命是比较 minor、比较小一点的诫命，不可做假见证。好像，当然我可以守这个，因为我没有很多机会做假见证。但是我们看到这其实是，就像其他所有的诫命一样，跟我们生命是完全每一个细节都是有关系的。OK，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想法？提醒。为了保自己的性命，对不对？可是他怎么样？他不是舍己，你保守自己的性命到最终的原因是为了要舍去自己的性命。他最终的 ultimately， 他只是要，也就是说，字面上他好像是遵守了第六诫命，就是直接的。哦，我为了要守自己。甚至有人说，如果他不先守自己，他怎么能爱人如己呢？所以他先要留下他的命 ，right？ 但是最终的是，他其实是出卖了他的妻子，他是出卖了他妻子的性命，他是害了他，等于是谋杀了撒尔。OK， 而且在另外一个情况之下，我们严格来讲，他根本没有守第六诫命，因为妻子和丈夫是。他谋害于 Sarah， 陷 Sarah 于不义，把 Sarah 处在不义的情况之下，他就是在陷自己为，他就是害自己。所以以这个来讲，你都很难说他是为了要守第六诫命，或者以另外一个来讲，他不能说我可以牺牲其他人的好处来保守我的，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 ultimately 他并不是在守第六诫命，他是害了其他人为了。保守，你如果有要保守自己生命的最终的原因，都是好叫你的生命可以为你的弟兄姐妹舍己，因为基督也为我们舍己，我们理当也为彼此舍己。所以总是在这架构之下，你不是只是断在一个段落去思考一个人的行为，或者按照字面去思考我们如何守诫命。OK， 还有没有其他人？OK， 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因为真理的确是叫人得自由，但是我们也知道，诚实不说谎话，说诚实话也会为我们带来代价，但是最终你却是借着这个将你的恩惠赐给我们，也因为你的儿子没有说谎，所以我们领受了在他里面一切的恩典。求你让我们思想这个，让我们在遵守这个诫命的时候，思想我们的主是如何遵守这诫命，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在不同的处境之下遵守第九诫命，也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